只因为爱，我的思念梦多是为了未能避免困难， 只因为爱， 总是想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 只因为 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感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结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空间的歌者，宁愿是世界的诗人。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，地球

有你，情义世上谁可比？爱念又从心中升起，似浪潮从心涌向你，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，能再相聚真不容易。从前爱你不理，常常故意躲避，情仍生于心底，但不知从前我太不知柔情欠缺表示，求从今天开始，从这刻开始，想记住我往日何等的不羁，庆幸曾曾经失去你，自发现原是如此深爱你，能证天地此心无疑，能证天地此心无疑。

声音遥远。